三对吧在校的大学生结婚了。大伙儿觉着呀这个事儿挺新鲜。可是呢我在一本2000英语里看过，就三年前我就看过，在这个国外的很多大学里啊就有这个婚后的学生宿舍，甚至连幼儿园都有。 那么也就是说从您的英语学习当中呢您获取了很多的信息，那这些信息呢看来还是比较超前的了。 对，改革开放之前啊对国外了解比较少。实际上呢是人类的心是相通的，比如说母爱。我听说这么一个故事，说在一个家庭里边，丈夫回来太晚了，门都锁了，都顶上了，砸门叫门，叫老婆的名字，开门啊开门，就是不开门。最后 这是中国发生的还是外国发生的？ 我是看的一个外国故事，这个门怎么也叫不开。后来给这个男的憋急了，说这怎么办啊？最后急中生智，说妈妈我要撒尿。这一下这一下这个妈妈就起来。所以你看嘛，所以说这个母爱。人类之爱在全世界在任何一个民族都是相通的，所以这种东西呢支撑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正是由于这种东西，所以世界上更需要交流，因此呢也就更需要学英语。 也就是说在学习英语的过程当中呢您有过很多的阅读，您阅读过很多的文章，那么从这些文章呢能够了解国外的一些风俗习惯、风土人情以及这种情感表达。 对，所以说呢爱呢是一个世界最通行的语言，这笑呢也是世界最通行的一种友善表示，这我是从学英语里边学来的。 那么学英文对您的工作有哪些帮助呢？ 学了英语以后啊的确是帮助挺大。以前嘛这个比如说来了有两个一个老来了两个美国老太太，护照丢了挺着急。这么我就可以对付了。What are you lost? Where you get the tags? Where you get over the tags? 这我就懂了。这样呢我就把他这事儿给办了。办了以后呢东西他也找着了。后来来表示感谢。说实在的就尤其我这个年龄的人最怕自己没有用。这么起码呢我对别人有了点用，因此那个心里边很舒服。我这种舒服心里边舒服的感觉不是用金钱可以达到的。 不仅自己得到了乐趣，同时呢还帮助了别人，那么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呢体现了自己的一种价值，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好像咱们这个地方啊外国朋友光顾的比较多，那么是不是有经常有找错门的？ 有经常找错门的，这个经常有。前天来了一个人，来了一个人啊进这个门就往里冲。 那你怎么说的呢？ 我说 please stop, please stop, please don't enter。他说 where is the restaurant? I look for restaurant。 哦，我说他要找饭馆。我跟他说这儿不是饭馆，不是饭馆。他跟我说 come here, come here。 那个意思让我跟他过去。我说跟他过去干嘛呀？他就指着咱们这个旁边那五层楼啊，他那上边灯火辉煌，那人经济台。说 what is this? 我说 this is part of radio station。 把那个灯火辉煌的地方当成饭馆了。其实那是我们新建的直播间。 是啊，他以为是饭馆呢，他以为我不让他进的，所以他就一往里边闯了。这事儿。 那后来呢？怎么样了？ 后来我告诉他呀，我说你从这儿往前走几十米，往左拐或者往右拐都有饭馆。 您怎么说的？当时 我说 go ahead。 Go ahead。 Go ahead。About 40 meters, turn left, and there is the restaurant. Wow, wonderful! 指个路啊，问个事儿啊，帮个忙啊，找个东西啊。 那没问题。 也就是说，经常碰上的这些，可能是不太大的，但是也不是小事儿。 对，不过反正说实在比较简单。你比如人家，我估计外国人吧，也知道咱这英语不怎么样。你比如说提款的进门就什么都不说 ATM 什么都不说 ATM。 那我知道这 ATM 是这个提款机吗？我就给他一直 over there setter 就完了。 这么简单也能够达到沟通和帮助别人的目的。 对， 看来您的这个交际能力真的是非常的高。 那倒不是，因为还是比较简单嘛，就说复杂点还是不行，到现在还是不行。到现在听广播隐隐约约的有点感觉，也是听不懂，看报纸迷迷糊糊。这么说吧，